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第十五讲《众说纷纭的五四》。过去，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的标志。按革命史的划分，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。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，五四运动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的。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，叫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从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时就已经开始了。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议运动。一般来说，这两个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区分的，统而言之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两个实际上是两回事，两个事件。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，它的意义、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，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。白话文运动，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。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，他们很不满意，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，国家的政治、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。不满意就找原因，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，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，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，比如张世钊办的甲寅，陈独秀办的新青年。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，是在上海办的。新文化运动首先就是白话文运动，一种文体的改革。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、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，很激进。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，就对旧的文体，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，同时又往上追，追到唐宋八大家，追到昭明文选。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，文选妖孽。他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，他们要实行白话文。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，胡适后来说，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，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。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，宋朝的评话就是白话文小说，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都是白话体。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，办俗话报、白话报，也是用的白话体。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，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？放到今天来看，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。第一，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，他们是并存的，互相之间还有掺杂，许多白话小说中间会夹杂着一些文言诗词，他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。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作两汉的散文、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，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。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、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，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造出来的，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，提倡白话文，要把文言打倒，提倡创作新的小说、新的诗歌、新的散文，打倒一切旧的文体，不用典故，不用成语，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文决裂的状态。第二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，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，他要讲求文法，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，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，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。什么是文法呢？讲究白话，讲究语法结构，它讲究词性，形容词、动词、名词这样的概念，把当时流行的西方的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的语文中来。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，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个时候，学界认为中国的语言学是一种科学，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， 书写、说话都不科学，太不像话。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。当然，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，干脆用拼音字母。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，胡适说是陈独秀让他革命的。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的姿态，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。当然，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，三个成立，三个打倒。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，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。那个时候，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。也有人不满意这样的全盘西化，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。因为在当时的知识界看来，欧化进步就是科学，就是现代。在那个时代，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？实际近代很多的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，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。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，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，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状补的结构里，害得现在的语文教学很失败。语文界的大师吕书湘先生说，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，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，几万个小时下来，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。为什么这么失败？在我看来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汉语的方式。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，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，把这个语言给教死了。反过来，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。一些电视人对我说，他们最头疼的是的、地、德，总得请语言专家教怎样分辨。我说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，以前没有。的、地、德跟语法结构有关，古文不讲语法，更不要提倡什么的、地、德。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？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？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儿，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、合辙押韵的，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。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，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，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儿，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语法结构对应嘛，我们可以往里加、往里套，用大长定语，还可以加补语，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，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。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。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起来不是很成功，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。到1924年，教育部颁发指令，所有的学校都得用白话文。它从一场民间的运动变成了官法法令。这跟后来的废中医一样，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，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。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，只能叫医士。按这个架势，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，中医就要被废掉。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，它还叫中医吗？中医等于不废而废。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在现代化过程中，对于传统学术、传统学科、传统技艺，我们应该怎样保持、保存它们？即使谈不上发扬，但都把它们当作垃圾淘汰掉，肯定是大有问题的。当时就是这个趋势，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，废除旧伦理，打倒孔家店。到了这一步，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。当年陈独秀和张世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，要摧毁旧的框架、旧的伦理。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，张世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，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，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。到了这一步的时候，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，大批青年投入其中，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，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，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。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，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，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，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等。